是最残酷的结尾，因着你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告别，也是对未来召唤。一起来听到邓紫棋《再见》。 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都记录幸福到永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不同于邓紫棋的摇滚风，谢安琪的这一首《再见》显得非常的轻柔，好似娓娓道来，好似成为回忆，好似你放下了。一起来听到谢安琪《再见》。 像隐隐约约，忽明忽灭，我忘了和你说再见，在一点距离，我想我就要离开你。分离是爱。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怎么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歌手侧田的音乐故事。 像冰淇淋融化，我很怕掉眼泪，眼睛不敢眨。你离开天还会晴的，但夏天过去了，我的心像被谁狠狠咬一口。 我以为爱会停留在看海的沙滩， 原来爱像海水一样会蒸发。如果有橡皮擦能擦掉你说过的话， 我想我含着泪最后还是舍不得。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怎么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怎么丢了？在夜里会偷偷难过，想起你却又微笑了。没有我也希望你要好好的。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最后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去回忆了。那天海浪像在写歌，你红着脸说你爱我，我记得，就请你为我好好的。 我以为爱会停留在看海的沙滩，原来海像海水一样会蒸发。 如果用橡皮擦能擦掉你说过的话， 我想我含着泪最后还是舍不得。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怎么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怎么丢了？在夜里会偷偷难过，相信你却又微笑。说你爱我，我记得，就请你为我好好的。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怎么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怎么丢了？在夜里会偷偷难过，想起你却又微笑了。没有我，也希望你要好好的。我们爱着爱着爱着抱着，最后哭了。我们笑着笑着笑着等着去回忆了。那天海浪像在写歌，你红着脸说你爱我，我记得，就请你为我好好的。 侧田是一位香港歌手。侧田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在20多岁的时候追求名次，追求名利，而现在却越来越去发现歌曲当中精髓的真挚的东西。他说，别人用笔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而他选择了音乐，选择了真实的记录，用音乐和生活齐头并进。首先来听到来自侧田在歌手节目的首秀歌曲《命印》。 谁狂怒？谁拦路？谁话我共谁不等待？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200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团圆或者晚了20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尾。我等先信了情不对，未反击过，而后再凝凭着耐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人，谁唱秀，谁便算胜利，亦不算。你企在这里，挨着灯，身边似空死去。100年后再一起，再不怕狂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20年，仍然未死。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侧田在歌手节目当中演唱起自己的国语情歌，当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将观众拉到了田氏情歌的氛围当中。从2011年暂别香港乐坛之后，侧田移居北京，把北京作为新的创作基地，在不同环境之下积累了更多的缘、更多的面、更多的音乐能量，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染力也是更加敏锐。 宁可忍受对我黑着脸，只要你还在我面前，宁可伤心那么爱争辩，只是想听那声道歉。我想你也搞不懂我们曾真的爱，为了谁留恋，宁愿两个只剩下怨言，就像聊天那样缠绵。你可相信我们还在乎，才懂不懂看不顺眼。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一天，依然要拖延。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再见，多希望说 1936年，等到我60岁再说再见，再说再见，再说再见。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2023年，等我60岁再说再见。我想这是侧田这首歌真正的含义，一直要唱到老，将音乐传递下去。尽管侧田的名字并不如意，但是侧田说，能参加歌手对于专业歌手来说已经是一件荣幸的事情，非常珍惜在舞台上歌唱的机会。正如他在微博上写道，人生的十年宝贵，在过程中汲取点点滴滴，用于成长与面对，是生活最大的敬意。我依旧戴着鸭舌帽爱唱歌的那个侧田，时间锻造我的人生厚度，但是音乐始终是我人生厚度当中最好的承载。我会继续用心血做好每一首音乐。 When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still w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an never grow, oh, oh, it's evergreen.Baby, your smile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it's just part of the plan. I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向眺望家的方向，总有一道光指引着我照亮远方。家是照在我的心上，那盏不灭的灯光，让我的梦勇敢绽放，加满了力量，在有爱的地方胜过天堂。 扑朔迷离的陆氏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